四目相对有心机，不见你会想你，在人群中找你，找到后又假装不看你。他们说你有点坏，追你的女生都很伤心，可是我永不会追，我要让你忍不住动心。大把春梦里忽隐忽近，不能随意献殷勤，要想眯着半天眉，读更多书籍，充实自己更完美。 彼此宠爱。